我想讲咧，元朗啊，一条村嘅， 系 咁咧，呢件事都可以叫系我自己发生啦。 嗯， 咁就系、是、有一年咧，我系读紧五年班嘅，一间小学嚟噶。 系， 咁我想先讲咗嗰个结构先啦。咁其实基本上咧就是、一间好大厦嘅小学啦。咁有个井嘅，咁而家个井点封，即系封咗嘅啫，系铺晒烧晒嗰啲铁枝咯， 就封实咗佢啦。总之 系啦，咁咧就隔篱有间屋啦，咁样我哋嗰年咧就系、是、大概而家嘅时间咧系我记得系啱啱放假头两日嘅，即系圣诞节放假头两日嘅。咁我哋放假嘅时候，咁就我五年班同埋啲六年班嘅啲师兄啊，咁同埋有几个有好似系三个阿 Sir 几个 Miss 咁样烧嘢食。咁我哋就喺学校里边嘅，大概系六点零钟啦，咁开始烧嘢食。咁我哋烧紧嘢食嘅时候咧，就有个花王嗰、那个阿伯，咁就叫我哋千祈唔好去嗰边个井嗰度玩啦。咁嗰、那个井咧就好奇怪，我读咗咁多年咧，佢都有一个石屎嘅脚印，系有一个脚印印咗喺度。 系一个人嘅脚印咁样咯。 系啦，系一对鞋嘅脚印，系嗰啲类似系啲布鞋咁嘅脚印啦。 但会唔会系即系整嗰阵时候有人印咗落去？ 应该就系依啲咁嘅情形咧，但系好多年噶啦。好多年嘅，咁我读咗几年，咁我哋成日都去问啲阿 Sir， 啲阿 Sir 都话唔知，可能系以前，但系又出奇地，个井整咗好多年，但系都即系好多时都修整嘅时候，但系都唔会 唔理嗰度 嗰个印嘅。咁卒之咧，就我哋嗰年咧，卒之发现咗啦。咁我哋嗰、那个阿伯就叫我哋你哋千祈唔好嗰边度玩啊咁样。咁我哋一路烧嘢食，咁烧到大概系夜晚九点零钟啦。咁跟住咁我都几曳嘅，咁我就到咁上嘅时候，我话不如我哋探险咯咁样。其实冇咩玩嘅，咁只不过系四围拿住啲电筒咁喺度玩玩嚟玩去。咁跟住玩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我哋就见到有一个同学，呢、个同学咧就叫辉仔。咁阿辉仔咧就佢其实佢系好似啲即系难听啲讲句系有少少低低地咁样咯。咁佢又都去嗰边度玩。咁我哋其实已经嗌咗好多次，咁但系谂住佢都低低地嘅，咁啊唔理佢啦咁样。咁走过去嗰边玩，咁卒之咧到我哋玩完啦。咁有一啲因为我哋系村里边嗰啲学校咧，咁有好多嗰啲响元朗出边，即系唔系响我哋条村度住嗰啲小朋友咧，啲同学咧，有啲家长入嚟接佢哋。咁接佢哋嘅时候咧，就发觉。唔见咗个辉仔，咁我哋就揾咗好耐，啲 Miss 同阿 Sir 揾咗好耐，咁卒之唯有报警啦。咁揾到好嘢，咁都揾唔到，咁我哋又帮手揾啦，喺条村度四围帮手揾啦，但系卒之都揾唔到，咁跟住就决定收队，啲阿 Sir 就话第日再揾。 系， 咁跟住咧到第二日嘅时候咧，就我哋打翻电话俾阿辉仔屋企咧，就话佢翻咗屋企啦，已经咁样。咁就冇事啦。咁但係呢我哋成個聖誕節嘅時候呢，我哋都間唔中都有搵阿輝仔囉。咁但係卒之呢，佢話俾我聽，原來病得好緊要。咁卒之呢佢媽媽呢就到我哋返學嘅時候都仲未見到佢。咁卒之我哋有一次呢就去搵 探佢囉。 係啦，直接上佢屋企探佢。咁佢媽咪原來就話佢已經醫都醫唔到啦。 咩事呀、啊、咩病呀、 冇啊，有發燒好多，即係直頭係病囉。系病，咁睇好多醫生睇唔到，咁卒之咧就去問米，咁原來咧就話響嗰一個井嗰度咧，原來咧係當年咧有一個女教師，係同埋一個我哋條村嘅一個村民，就拍緊拖，咁但係咧就唔可以結婚，咁卒之咧就約埋有一日約埋咗響嗰度 跳井。 這個叫私奔啊，私奔啊， 即 係走啦走啦， 係啦，咁但係咧就嗰、那個女教師喺度等咗好耐，但係個男仔都未嚟。咁卒之咧，個女教師就噗一聲跳咗落個井度死。係、啦，咁但係咧最奇怪咧就係嗰個腳印，原來咧就係嗰、那個男仔。卒之走得甩啦，即係喺我屋企，佢屋企唔俾佢 遲咗，因為遲到。 係啦，遲到嚟到嘅時候見唔到佢，咁問嗰、那個校工啊。咁個校工就話：佢走咗咯喎，咁樣。咁跟住咧，那個男仔咧，就喺嗰翻嗰間學校嘅一棵樹裏邊度吊頸落。 咁點解會咁樣咧？其實點解要即係大家都行到呢一步咧？ 其實佢哋兩個聽嗰、那個校工講咧，就話佢哋係真係好中意大家咯。 但係即係礙於可能啲家族上面問題。 因為嗰個男仔咧就 原來咧就係、是、被屋企唔知點樣即係類似指腹為婚嗰啲、 哦，即 係 已經有妻室咁嗰啲咁樣。 係啦，所以就唔俾佢哋兩個結婚咯。 係、哦，咁啊最後就大家各自， 大家咁就死咗啦。咁、哦、跟住咧到阿輝仔，原來咧就話因為嗰個輝仔咧行咗去嗰個腳印嗰度咧踩到落去，咁嗰個女教師咧就原來要揾老公， 哦、 就揾咗輝仔。 咦，但 系 唔关佢事嚟噶，系啊， 系唔关佢事啊，所以卒之后屘又问米啊，又打糖斋啊，搞咗好耐，咁先至冇事咯。 咪但系咪问喺过程当中就系知道佢点解要即系揾阿辉仔落去？ 即系成个故事出翻嚟。 其实就系知道个女教师本身系前半决咯，系知道晒个女教师同个男仔点样拍拖，点解会死？咁、但系咧到最后咧嗰、那个校工同翻我哋讲，我哋先知原来嗰、那个男仔又系喺嗰度吊颈死咗咯。 诶、咁讲咧，后屘辉仔系咪打咗好多糖斋之后就冇事啦？ 而家就冇事啦，即系打嗰阵时就打咗好几糖斋，咁跟住后屘又话又请法师同嗰个女鬼搞好多嘢，咁先至冇事咯。 即系超度翻佢咁样。 哇，真系好凄惨嘅故事嚟，都系。 其实都几凄惨啊，但系最凄惨就系到今时今日嗰、那个。男仔我哋都有時都會見到佢㗎。 哦， 係啊， 喺咩即 係輝仔你知？ 唔係啊，嗰、那個 靈體 嗰、那個鬼男鬼。 喂，點樣見佢啊？ 其實咧嗰間學校咧就隔離咧就係、是、一啲屋嚟㗎，屋嘅後邊，屋嘅後邊啊。咁嗰度大概有一條走廊，嗰條走廊我踩一部單車咧就係即係淨係可以過一部單車嘅啫，唔可以再有人啊諸如此類㗎啦。咁由嗰陣由我哋其實嗰陣時好多時都有咧小朋友咧都成日見到有一個男人嘅影咧，成日喺度圍住依間學校行來行去嘅啦。 係。 咁講完俾我哋聽之後咧，我哋先至發覺原來即係先至懷疑咯。 哦，即係嗰個影就係佢啦。 係啦。因為是那個校工，那個校工由他們發生這件事至到今時今日都還在做的。 哦， 即是現在是還在 的。是啊， 即是他都認識他們兩個的。 是認識他們兩個，所以我們就見過他們兩個的照片。 但為什麼不拆的呢？會不會 那個女鬼呢，其實呢就那間學校你說不拆的意思是那間學校啊，那間學校到今時今日都還在教的。 我還有的。 但是如果這樣說的話，譬如說學校那方面，或者其實他們的家屬有沒有特地來打齋超度，即是令到他們亡魂可以即是個 安息啊。 是咯。 所以現在那個井呢就應該那個井呢裡面那隻女鬼應該就已經沒有了。 因為超度了啦，輝仔那件事。 應該就是自從那件事咯，但是個男鬼呢就到今時今日都還在在遊來遊去咯。 其實應該跟他家人說一下，即是應該做回一些事 喎。其實我所知呢就一家人咧，其實都係有同佢做過啲嘢嘅，但係佢都仲要喺度圍來圍去啊！ 會唔會係個靈體根本揾唔到佢中意嗰個？ 或者佢唔知喺邊度啦？佢自己都唔知 嘅地方。我相信會係咁咯，但係即係最奇怪嘅就係、是我哋即係好似我翻屋企嘅時候咧，就必定要經呢條走廊。 係係。 好多時經過大概係11:00咧，我有時翻屋企嘅時候咧，就差唔多會見到佢嘅、 一定見到佢添啊！ 大概10次有7-8次， 哇！即系晚晚都出现咁滞、哦。 系，其实系我哋问翻啲同学咧，因为其实今日咧系我哋啲同学聚会嘅、 哦， 所以咧我哋每年12月咁上下，初头咧就好准时嘅，通常都系大概都系嗰日啦。咁、但系咧我哋褪下褪下，就褪到而家咁上下早咗啦。 陈生系咪成条村都知道嘅？其实 其实呢件事就可以话系我哋条村里边嘅村民里边全部都知嘅。 喂，咁講法咧，咁但係嗰間學校真係而家就係仲教緊㗎，咁有冇影響咗啲學生或者啲老師咁樣咧？ 冇啊，咁但係嗰個腳印咧，就填咗啦。我早2-3年翻去睇嘅時候咧，就已經冇咗。 即係填咗就冇出翻嚟。 係啦，就已經冇咗個腳印啦。咁同埋就學校裏邊嗰個井咧就整得好好啊，咁就封咗啲鐵絲網啊，即係就算點跳都跳唔到落去啊咁樣。 我都應該，因為如果印咧，大家會好驚添啊嗰個人。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哋其實都好驚咯，我哋就問佢即初頭咧就唔驚啊，就佢就只要話維修嘅時候可能有啲工人踩到落去啦。咁但係問好多次嘅時候，有好多時整咧都特登。唔整個腳印啊，咁同埋咧有好多時咧就整之前咧就會裝香啊，嗰啲咁嘅嘢咧，咁我哋因為我哋學校我哋自己喺條村度住咧，有時唔使翻學都會經過噶嘛。 但係而家仲有冇呢個傳聞㗎咁樣？ 其實學校裏邊嗰個井就已經冇㗎啦。 冇呢件事發生啦，但係就個間屋圍住嗰個男鬼咧，就成日都喺度咯，我成日都見到佢。 仍然仲有嘅。 係啊，我早兩日先見到佢啫嘛。 哇！但你一講到咧，好似真係見到個人咁平常嘅喎，你嚇。 基本上你都已經係 習以為常。 見慣咗，即係好似有一次咁樣好多年啦，嗰陣時就我踩緊嘅單車一路行緊。我就好奇怪，點解我踩單車我都唔慢嘅，你又會慢得過一個人去行極，我都追唔到佢嘅。 喂，咁但係佢有冇見到你嘅，俾你嘅感覺？ 其實佢係永遠都會當你冇到咁樣咯。 其實佢唔理你嘅， 唔同空間啦。其實大家都 係啊，即係就算好多時咧試過咧就話大家面對面咁樣行啦，即係大家迎頭咁樣行嘅時候咧。行到咁上下咧，就會不其然咁樣會避開佢嘅。 不過咁講，即係佢咁樣死法，亦都係好唔甘心嘅。 係啊，同埋咧，你會見到佢戴住頂帽，嗰頂帽咧係即係有條邊嗰啲咧，就會成日耷低個頭啊，咦暗暗咁，有時經過佢嘅時候 有聲添㗎。 嚇？ 有聲添㗎，佢講。 咦暗暗，成日喺度唔知噏啲乜嘢咁㗎。 哇！ 個頭就以為佢好似一個傻佬咁。 其實 成條村唔會做啲嘢嘅咩？即係就算你如果做宗教嘅嘢咁。 其實。但反而咧，好多時咧就問一啲嘅村民咧，就話真係冇見過呢啲咁嘅事咯。但就知道有件咁嘅事咯。但我哋問翻啲同學咧，即係我哋每年出嚟食飯嘅時候， 同學聚會啊， 都會攞翻呢件事出嚟講。 咁啊係，因為即係 甚至乎阿輝仔出到嚟嘅時候，佢都會講翻呢件事咯。 咁係你信嘅話，即係佢根本死過翻生添，可以咁講 嚇。佢自己即係講真，佢以前咧就真係低低地咁樣，但係經過呢件事之後咧，佢。即係早自從出嚟做嘢之後咧，佢就已經係一個好醒目嘅人咯。 哦 ，OK， 好， 唔該曬你啊，好，拜拜。 咁喺十年前咧，我自己本人就做警察部嘅。 嗯。 咁啊，就因為我哋行嘅地方咧，就係工廠區嚟嘅。 係。 夜晚行必，咁嗰時應該係11:00啦。咁嗰度亦都係近城門河，我諗 都 好出名㗎喇。咁嗰陣時呢，行必如果行工廠區呢，因為夜晚收曬鋪呢，即係收曬啲工廠呢，都好唔係咁容易搵到拖嚟囉。咁我哋有一次呢，就因為人有三急，咁對住城門河呢，咁就解決。咁我哋都好避忌㗎喇，都有講呀唔該借歪㗎喇。但嗰陣時呢，我就可能多口一仔啦，喺自己嘅心裏面答咗句，唔知道會唔會有人答返我呢，咁樣或者唔禮唔該。 哎呀， 結果但係嗰陣時係冇嘢囉，就係覺得因為嗰陣時比較秋涼呢，都係會有啲涼意囉。跟住夜晚黑收工啦，咁就去啲朋友度玩呀，卡拉OK嗰啲地方。咁我認識嗰度門口嗰啲食票嘅，咁啊睇住車出入嗰啲，咁坐喺度傾偈，咁啊望住呢就三部的士，咁啊應該走㗎啦，夠鐘佢哋要閂，即係因為那個 building 即是那個 area 要 close 的，那些的士就要走的。咁我見到中間是著曬燈的，即是沒有客的。著曬燈的，明日沒有客的。咁但是呢，我見到中間第二架出的的士呢，個司機位旁邊呢就隻手在跟我說拜拜。 不是啊，不是先，你只是見到隻手啊？ 是啊，乜都見到隻幾個手。 你肯定不是那些的士司機的？ 不會，因為是在他膊頭來的。 哇， 好清楚，但係我跟住我即刻問嗰個喺原本喺嗰度嗰石橋呢，佢話冇人冇剩喎，佢係著住燈點會有人啊。 唔係嗰啲咁黑嘅地方呢，會唔會有機會係其實可能唔知 幻覺定係咩？ 唔會㗎，直頭我係一路睇住佢出咗去㗎。 我想問下你 Andy 啊，係一隻好立體嘅手定係點樣㗎？係 真人嘅手嚟㗎。 真人㗎。 係淨係一隻手㗎啫喎。 從邊度至邊度啊？ 的士司機位嘅左膊頭，即係會啲乘客嘅後面囉。 是 中間那個位置咯，但是就後面是沒有人的， 連即是手又連不連手臂這樣的？ 不連的，只是一個手掌是這樣入咯。跟住我就最奇的一件事就是我今天入回去，我即覺得自己害怕，跟住已經好面都青了。但我入回去呢，我有個朋友是啲師傅那些來的，是女仔來的，咁佢一見我 Andy 你嗱臨快啲飲杯茶先，定一定經先。 佢知道你咩事喎？ 係啦，佢話你一定喺出面撞咗嘢。 哎呀！ 我話係啊，佢話嗱，你而家唔係去裝支香，即係飲完茶，跟住嗌我買裝支香，跟住佢話你頭先一定喺出面撞咗嘢，因為你個印堂咧黑曬。跟住我將件事話曬俾佢聽，然後佢 即係佢話冇問題㗎啦，佢即係意思呢佢都同我講，佢話佢純粹都話你可能你多考，佢都話俾你聽啊，拜拜啦，我唔跟住你嗰隻呢、啊、即係佢知道你唔係話有心嗰隻囉。 同埋講完證實俾你聽，真係會有人答你嗰個問題。 係啦，即係自此之後我就但有時我心又會有陣時真係，如果萬一有咁嘅機會呢、嗯、我心突然間又好想講，但我都成日諗自己諗第二樣嘢囉。 你唔覺得係咁嘅咩 Andy 嗬？即係有時呢個腦呢，雖然話即係有時個思想上某一個程度呢就控制話、啊、自己唔好亂咁講嘢，但另外呢好似有天使同魔鬼嘅分別咁㗎。 真係你好想再講多次， 唔知點解 嘅好唔想再去明知仲上次試過喇喎，唔好講啦，諗第樣啦，諗第樣啦，唔好再答啦。 因為呢個就係可能有一種嘅叫神秘感，即係你嗰剎那嗱，你而家感受過係一隻手掌嚟嘅， 係啊， 再可能想多啲嘅所謂嘅。即係感受係其實唔係想㗎，但係唔知點解另外一邊呢又覺得 控制唔到自己嗰個思維啊。其實 你即係等於有好多朋友咁樣，佢去睇鬼戲咁樣啦，但其實佢可能好驚嘅，但唔知點解佢一定要去睇鬼戲嘅，佢明知呢樣嘢會得到驚嘅、 嗯， 但係都係咁樣做，即係你控制，好似意識上你又話去控制自己，但係實際行動上你又走咗去睇。 唔係，但係最驚嘅地方就係話你諗啊，你唔係話淨係講啊，係 啊，唔係講張口， 你諗都知喎，咁講係知驚嘛， 喺個心度答咯。 哇！佢當其時答你，我相信都好寒啊， 寒曬，因為我係自己嘅，我隔離嗰個 partner 就冇，唔係喺我附近嘅啫，唔係一齊嘅。 可能佢冇諗咧，佢都係咁講咗就算啦、啊、 我諗係咯。 喂 ，Andy 啊，咁嗱，我頭先提開話，即係嗰個皇冠帽啊。你自己覺得呢樣嘢有冇機會真可以 打？我哋以前啲師傅一路都係咁教落，去親呢啲地方咧， 唔好除帽， 都係唔好除帽。 係啦， 即係 我哋有啲夜尾咧，即係夜間啊，我哋俗稱啊，咁通常嚟講咧，尤其是工廠區咧，要有啲戴住頂帽咧，都好多唔方便，同埋比較會焗啊。同埋講真，好多差人嚟講咧，戴得帽多咧，都好容易有甩髮嘅現象。 哦，所以大家都擔心呢 樣。係啦，即係如果公眾場合咪梗係要戴住啦，但如果夜尾譬如真係喺工廠區咁，講真唔係好多街外人嘅，變咗有陣時我哋自己都可以 偷雞下 嘅。 哦，明白。 基本上係梗係要一出街就要戴帽㗎啦。 咁但係即係其實你都會相信呢一個流傳，就係話個皇冠近時嗰度咧，就係會可有機會即係辟邪啊、鎮壓下咁樣。 啊，會㗎會㗎，譬如有陣時我哋動銷啊都 keep 住盡量，如果可以嘅拎。有帽都喺附近噶啦，要深入，因為我哋譬如嗰棟有時差館本身都有間房噶嘛， 係 佢一數入去裏面咧都好寒嘅，最埋嗰啲位係最寒嘅。 點解會咁咧？你覺得？ 唔知啊，抽氣系統問題定咩咧？但其實一樣係咁嘅啫。 都係心理作用啦，其實。 因為我哋要有人喺裏面動噶嘛，即係驚啲疑犯啊會做出啲傷害自己嘅嘢啊各樣嘅。 明白嘅。 咁亦都曾經有呢啲 case 嘅，亦都真係 跌 咗嘅。所以變咗。一定要有人喺度動，但係動嗰個都比較心寒嘅，所以要緊閘口咯，都係從來 有自己一個喎， 係啊， 係咪先？ 因為其他都喺曬出邊，報案室出邊嗰啲人做嘢咯， 咁係 其他啲即係自己一個夥計坐喺裏邊，譬如我哋如果咪睇下書啊咁樣咯，咁啊都唔想可以巡。咁我另外想講多一樣嘢㗎， 哦，請講。 咁就係我班朋友，咁佢講俾我聽嘅，佢哋就一行七人就去印尼玩嘅， 係。 咁印尼有個火山咧，好多團都應該要去㗎啦。 係。 咁咧，佢又試過有一次咧，就成班朋友，咁啊應該就係三 pair 人，就一個另外一個男仔嘅。 嗯。 咁其中有兩公婆咧，咁大家玩完夜晚瞓嘅冇嘢，咁佢哋啱啱編排咗一間咧，係一間 house 好大間嘅，即係兩層的嘅。 明白。 係啊，咁佢哋咧嗰度個個住都住 house 㗎啦。咁咧佢哋可唔知係咪喺度玩啦，定係得罪咗啲乜嘢啦？夜晚黑咧，其中嗰即係瞓大兩層式嗰個兩公婆咧，個老婆無端端坐咗起身喺度講印尼話， 係， 另外嗰、 那個端 啊，嚇係啊， 唔識嘅喎佢哋， 唔識嘅根本冇學，第一次去印尼嘅啫，但係佢嗰個太太可以坐喺度，真係，因為點解咧？佢哋係第二日嘅行程嚟嘅，所以佢知道印尼話係大約係咩嚟嘅咯， 但係就唔會識講嘅啦，梗係 冇可能識講嘅，因為 點可能呢日爭識講， 但係佢真係坐喺度講印尼話。 哇 是啊， 即是 另外一樣嘢奇嘅就係有另外一個係因為佢多咗一個出嚟啊嘛，咁啱佢應該同導遊瞓嘅，但係導遊冇喺嗰度瞓，咁咧嗰個朋友咧就無端端咧就俾人拍門，其實佢好難瞓嘅，但係都俾人拍門，喂夠鐘啦，集合啦，想去啦咁樣，聽到出邊咧亂無龍好多人走嚟走去，跟住咧佢就約夠鐘啦，咁起身，跟住拍我哋門，但係嗰陣時咧其實應該個即係集合嘅時間咧應該係三點嘅，三四點到啦。但系嗰阵时其实系差唔多一点嘅啫。 喂，即系拍门嗰个边个？ 冇啊，佢出到嚟乜人都冇。 佢係跟住走嚟揾揾佢哋囉，即係揾返其嗰班我哋班朋友囉。咁原來呢佢出到嚟乜人都冇。 佢有冇機會拍錯門啫其實。 又或者有冇機會有人整蠱佢呀？ 因為佢係佢如果其實嗰基本上好多團都會係有機會喺嗰度。但其實呢係分大，譬如東南西北座咁樣呢，一個團要一座嘅。 我就唔會拍錯嘅。 唔會話你 行錯隔離座。 係啦，唔會成座，就算係嘅都係成自己團人囉。唔會話咁無聊自己玩你一個囉。 亦都肯定冇話有個導遊等整蠱佢呀。 係啦，冇可能你做導遊都更加 唔會。係，梗唔會做呢樣嘢 啦。係啦，不過其實講真我都想講話有時如果萬一方便啊各樣都係唔好多口囉。 係，絕對同意。 呢個啱啊，你嘅親身經歷嚟。 係呀，真係。 同埋唔好亂諗嘢。 諗都唔好諗啊，唔該。 唔好諗啊，因為其實佢係聽得到囉。喂， 真係盡量希望用另外一種囉，麻醉自己就即刻諗第二樣。 即刻諗第二樣。 諗下啲歌又好，咩都好咁樣囉。 咁樣呢，其實呢件事就發生喺大約係4-5個月前到啦。咁跟住我哋其實半年前到呢就搬咗去愉景灣住。咁跟住呢就其實到呢間屋住嘅時候呢我感覺就冇乜嘢一路都。咁但係跟住呢嘅事件就開始慢慢咁發生啦。咁試過曾經有一晚咁我瞓覺啦。咁其實一向都冇乜嘢咁照常咁樣係做完屋企嘅嘢就瞓覺啦。咁跟住瞓覺嘅時候呢咁眯埋眼突然間發現啊、好似好多人望住自己咁樣啊，即係喺香港房度。 一種感覺嚟㗎係咪？ 一個感覺嚟嘅。即係只係一個感覺嚟嘅，即係唔會話好似話俾鬼扎啊嗰啲咁嘅感覺。咁跟住就即係同我太太講囉。咁同埋我太太話冇乜嘢嘅，跟住我太太嚟講就不嬲都相信我即係自己冇做錯事。就唔使驚其他啲咩神神怪怪嘅嘢啦咁樣。咁我亦都當時都唉咁好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再次眯埋眼嘅時候都係有類似嘅感覺。咁都係其實都同太太再講一講啦，咁大家都係認為唉可能自己做嘢做得攰嘅反應嚟嘅啫啱啱。咁跟住其實一路都咁嗰晚繼續咁瞓啦，其實嗰晚都已經瞓得唔係太好。咁跟住到返到公司啦，咁其實都同啲同事講講咁類似咁嘅事件啦。咁同埋呢開頭搬入去嘅時候呢我女女呢就因為方便我同我即係近我外母啊。咁變咗嚟講呢咁就一個女呢就向外母度住啦。咁有陣時就會向我哋度瞓咁樣嘅。咁個女初頭呢就冇乜嘢嘅。咁跟住就突然間譬如過咗搬入去住一段時間嘅時候啦，咁我女女呢就入到屋，有陣時一入到屋就話好驚啊爸爸媽咪好驚啊咁樣，就唔肯行入屋。或者有陣時坐咗喺梳化度呢，譬如我哋要出門口要去街呀咁樣呢，咁我女呢就話好驚啊，即係唔肯落地下。 佢有冇話俾你聽咩意思？ 有冇見到啲乜嘢呢？ 其實我哋有嘗試過去問佢囉，但係因為細路仔呢佢嗰陣時得3歲呢、其實如果你用一個引導式嘅方法去問佢呢，咁變咗嚟講又驚引導錯誤咗佢喎。咁變咗嚟講就唯有即係自己又再返公司問一下啲朋友，因為我公司有個阿姐呢係負責倒垃圾啊清潔啊，話佢拜神，公司即係有時做節呢會拜神㗎嘛。咁跟住問返個阿姐，個阿姐就話呢即係可能呢就會喺屋企上面呢或者可能上街呢本身你屋企冇嘢㗎係因為我哋搬入去住嘅時候拜曬四角咁都會有。 即係好乾淨嘅。 即係其實都應該係幾乾淨，同埋愉景灣即係唔會話有啲咩事發生囉。即係比較治安啊或者係都會比較幾好嘅。咁問題就係話咁跟住個姐就同我哋講囉，即係有幾個同事咁大家傾開，佢話可能因為佢就試過佢先生即係佢丈夫就俾嗰啲鬼怪呢就喺我即係話匿埋喺我頭度跟咗返屋企嘅啲頭髮裏面啦。 咁樣 哇， 即係唔一定話係腳部囉， 即係總之黐住跟住返屋企啦。 即係啲頭髮裏面黑色陰陰暗㗎嘛，就算你日頭你有太陽曬住你都即係除非你光頭啫，即係話好少頭髮，咁但係即係咁樣跟咗返屋企囉，咁跟住搞到好緊要好多病痛囉，咁之後唔知佢點樣問返嗰啲即係我諗係啲 師傅嗰啲啦，就知道哦，原來有佢話叫鬼王啊，佢嗰、那個佢丈夫即係跟住個頭翻屋企嗰個咧。咁跟住佢話可能我都有咁嘅情況咯，就我同佢講話，其實咁佢對我哋嚟講有啲咩影響？咁、佢就話佢問，即係我問翻，即係佢問翻我，而家其實嚟講佢覺得有冇話喺啲咩生活上會有啲咩影響啊？或者會唔會覺得啊，好似會危害緊自己咧？ 咁點啊？佢講。 咁其實咁我就話佢咧，其實短時間呢段時間就冇咯，但我驚嚇親個女。咁佢就教我嗱咁樣啦，如果你個女喺屋企瞓嘅時候咧，就裝住香。就即係自己噏咯，即係自己講我嗱即係大家相安無事啊，即係我又唔會犯你，你又唔好犯我，但係即係我細路仔咧就唔識嘢嘅，即係叫佢唔好犯我個女啊咁樣咯。咁其實初期時咁我哋都有咁樣做咯。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可能又做嘢又要照顧我女咧，咁變咗嚟講就疏忽咗冇做呢啲嘢。 跟住發生咩事啊？ 跟住咧就有一段時間可能我哋要即係喺啲牆度咧裝啲架噶嘛。咁要揾螺絲批啦。咁螺絲批咧，咁跟住就我就冇手尾，咁做完就擺就咁擺咗喺度。咁其實咧就見住就我有一晚瞓覺，咁瞓完個覺之後咧就發夢喎。瞓覺發夢咧就話響即係響夢境裏面俾人用螺絲批鑿咗一下個頭啊！咁咧螺絲批咧佢咪有膠手位嘅，即係有個 硬膠 位嘅，有個膠柄啊嘛。咁跟住咧，咁我就跟住咧，我老婆同我講：喂，你咁冇手尾嘅，用個螺絲批你唔擺翻好咁。跟住我突然間即刻醒一醒，就諗翻，我早兩日發夢夢見俾螺絲批俾人用螺絲批揼咗我頭一下，跟住個頭第二朝起身仲痛添。跟住同即刻同我太太講啦。咁我太太咁摸翻咧個頭，即係個頭頂，因為點解咧？嗰翻個頭頂係凹咗少少喎，真係有少少。我個頭頂啊，摸翻我頭頂咧，個頭頂係真係有個位咧，連住真係凹咗少少落去嘅。 即係你覺得好似真係俾人揼過咁樣咯喎？ 係啊，仲唔係凹嗰位咧，係好似嗰、那個螺絲批嗰、那個嗰、那個 面積 咪圓嘅，咪圓嘅， 即係個完全係啱曬嘅。 是啦，即是大約個位置是啱晒。咁跟住呢就即刻，其實嗰晚呢我老婆講完之後，嗰晚呢其實應該係瞓覺嘅，就即刻攞走我螺絲批先。咁然之後呢就我老婆就話啦，喂你會唔會撞到旁邊嗰、那個即係床旁邊呢個床頭櫃仔呢， 即係會冚到啊。 係啦，咁但係一個問題，我呢個床頭櫃呢就喺我左手邊嘅。咁而我痛即係凹咗落去嗰位呢就喺右手邊嘅。咁變咗嚟講，我就應該同佢咧唔會啊，其實應該，即係咁變咁跟住咧，隔咗一個月到咧，其實我哋已經感覺到越嚟越唔妥，呢屋企啲電器好多時會壞啦。咁同埋咧，我哋間屋咧係好熱嘅，唔知點解咧，都係點樣咩情況之後，就你開風扇又好，開冷氣都好啦，都係熱嘅，熱到咧就間屋嗰、那個。嗰個冷氣機咧，直頭個遮膽壞咗，即係 話西斜關係係嘛？ 但係我間屋就唔係話向曬西咯。即係但係西斜關係啫，但係你廳就個房係向我哋個房係向西嘅。咁但係個廳唔係向西噶嘛。 嗱，何生，咁呢個情況都好似幾唔尋常啦。但係有冇真係會見到佢，或者佢點樣現形法？有冇其他啲情況？ 冇現形，或者冇即係冇話好似其他人講話話會俾鬼詐咁樣咯。但佢即係嗰種係點樣講？ 即係家庭總之有一啲問題嘅。 小問題咁樣啦， 但係一個小問題咯，同埋就啲冷氣又壞曬，同埋咧感覺到咧，其實有風吹入嚟咁計，我真係擋喺窗邊。但係咧中間好似有度閘攔住咗咧，個內裏個廳裏邊嚟講咧係熱嘅， 即係吹唔到入去嘅意思。 係啦，啲風係吹唔到入去嘅。咁變咗嚟講，即係後期跟住知道啊，喺個女又唔知點解又咁成日都咁驚，咁即係知道可能係真係有嘢唔妥啦。咁之後我哋就搬咗去第二間屋住啦。 係，咁樣咯。其實好多好多一啲嘅濕碎嘢，令到你覺得都係似乎唔係好對路，於是搬走咁樣啦。 係啦，咁其實搬走嗰刻都未諗翻咁哇咁多事情哇圈埋，好似有關聯咁。其實當初冇諗呢啲咯。 有冇問翻地產咁樣啊？ 地產啊，因為其實問翻地產，其實嗰個地產都係屬於相續咯，佢唔會話間屋有啲咩問題租俾我哋。 但係事實咧，你之前就冇話揾人去睇過，究竟你自己會唔會係真係惹咗一啲靈體翻嚟咁樣嘅？ 冇嘅，因為其實好麻煩一樣嘢就係話，譬如如果入愉景灣，講真一句難聽話，如果請啲朋友啊，或者呢啲阿姐啊過去睇啊，同埋我舅父本身嚟講咧，你等陣先啊，咩啊？你話咩啊？ 係點樣？ 佢話拜神嗰陣時都已經唔係幾好，因為拜神拜四角咧，本身嚟講應該咧佢哋應該有幾條龍噶嘛，有幾條龍啊嘛，有金有銀啊，咁但係咧零零四四咩龍都有，就係金銀嗰條龍咧就唔見咗。 喂，如果咁講嘅話，喺你拜嘅入火嘅時間都有問題嘅話，又會唔會係真係喺街度惹翻嚟啊？ 但係就唔清楚，因為我太太啱啱行入嚟同我講就話，拜神嗰陣時都唔係幾好，少兩條龍。咁但係因為咧買呢份嘢拜四角公嗰份嘢嘅時候咧，就我外母幫我買嘅。咁變咗嚟講，有陣時可能咧執漏嗰啲外母都有西方啲嘅， 唔出奇嘅，有時都會。 係啊，咁變咗嚟講，其實即係一路落嚟嚟講，同埋嗰、那個間屋嗰個，即係好似唔係咁吉利咯，好多嘢都即係事事做乜嘢都梗係斷斷續續嘅，肯定好多重重困難咁樣嘅。 係。 同埋即係搬咗嚟，我依家呢間屋度相對之下咧，我諗翻話以前真係好似好多。失失碎碎嘅事發生咯，同埋又唔係咁好咯個人。 我不過講真喎，即係就算如果你唔好講靈體嘅嘢，你如果間屋真係唔夾自己嘅話咧，不妨都要考慮搬嘅。 因為其實你每個人對間屋真係好長時間咁， 可能 要休息噶嘛，就係話。 可能即係個網絡問題，你翻到都唔舒服嘅話，咁點解即係點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有精神去面對其他嘢咧？ 唔係咁，如果你真係相信嗰個地方有靈體，咁但係即係根據何生嘅 case 咁可能佢都算好嘅，佢又冇出嚟搞過你乜仔啊，只不過濕濕碎碎令到你覺得你都唔會住喺度。 不過你幾驚喎，放低個螺絲批啫，點知個額頭上面有個批病嗰個咁樣嘅撞擊咁樣。 咁啊，即係喺屋方面都幾蝦人嘅，真係要係夾得好咧，先至即係會嗰件事做得好啊。 但係亦都好難 check 話上一手，譬如多數都係二手樓咁樣租任咧，咁你變咗好難了解到嘅。 所以好多人如果即係嗰間屋係住得都叫 OK 嘅時候，就寧願繼續啦，唔好成日搬嚟搬去。 係啊，真嘅呢樣嘢係絕對嘅。 咁咧啊，上個禮拜六啊，咁去啲朋友屋企玩咯，咁啊喺西貢官坑嚟噶，咁啊玩到兩點零三點鐘啦，咁啊跟住個因為我哋望落去咧，我哋喺天台書城啊嘛，咁望落去嗰啲空地嗰度咧啊有幾架車喺度，咁啊喐嚟喐去有幾架車咁樣，咁咧就喺度有啲人喺度拍緊咧啲 video 咁樣噶。 哦，係咪嗰啲即係類似狗仔隊啊？你嘅意思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見到有人拍，咁我哋嗰晚去玩有。帶埋呢啲機，咁我哋咪走落去玩咯。 哦，即係可能即係影啲明星嘅。 係啊，咁嗰度咧個心好好奇嘅，咁走落去睇啦，睇下咯。咁點知走落去睇嘅時候咧，咁我朋友咧住喺隔即係附近啫嘛。咁就話啊，嗰棟成座咧都係阿梁詠琪噶。 哦，成等樓啊！你嘅意思 係啊，即係喺西貢官坑嗰度咯。 係 成座都係梁詠琪噶。咁三層咁樣咯。咁我哋上個禮拜六咁見到有咁多人玩，咁我哋而家走去拍埋啦。咁唔知佢咪真係同阿邊個一齊噶嘛？ 跟住咧， 係啊。咁我哋走去拍嘅時候咧，咁我哋數埋喺耳邊拍咯。咁其實嗰啲車嗰啲人都見到我哋噶。咁走去拍嘅時候咧，跟住我哋走埋一邊拍，跟住我哋喺佢間屋出邊咧，佢有一條渠，同埋喺個花盆咁樣噶。咁你我哋肉眼咧就見到一個人喺度咯，著白色衫咁樣，好似 喺邊度啊？企喺邊個位置？ 係。exactly 係喺阿 Gigi 嗰間 間屋旁邊 嘅渠嗰個房，即係嗰個圍牆嗰度咯。 圍牆旁邊 係啊，喺條渠同埋嗰棵扶喺個 花草 栽嗰度咯。係一棵盆栽嚟㗎。係咁樣企喺嗰度。 係 即係企喺凌空咁樣咯，好似 唔係凌空㗎，成個企喺度㗎。 成個白影啦， 好似係一個人咁樣㗎。 咁跟住點啊？ 咁我哋一路拍緊㗎嘛。咁我就望住我自己嗰部movie 咧。嗰、那個 DV 喺度講咯，即係我問我朋友你見唔見到嗰度有人喺度啊？咁樣咯，跟住我朋友就話見到啊，白色衫嗰個嘛，咁樣 即係大家都見到咯喎。 係啊，咁我就話，但我錄唔到喎。咁樣囉， 我錄唔到嗰個影像。 啊、但我哋好清楚見到嗰條渠同埋嗰個嗰棵盆栽㗎。係。咁我哋即係中間空住咗囉。 係。 跟住我朋友就話你都未開機。跟住話我錄緊㗎，我真係錄緊㗎。 即係你一路錄緊㗎。 係啊。但係我哋隻眼就睇到囉。 係。 後尾就但係就見唔到個人樣喺個 DV 度。 係。 係啦。 喂，咁但係你有冇嘗試即係行近少少，因為 我哋有啊，我哋有開。 幾遠啊？ 啊、 你初頭的距離幾遠啊？同嗰個白影？ 我哋初頭都成十米到啦，十幾二十米啦， 嗯、 即係啊二十米以上啊，幾個車位嘅都。 係。 嗯嗯。 哇！咁但係你有冇行埋去睇啊？ 後尾冇行埋去睇啊，咁我有個朋友走埋去睇咯，但我哋已經係用嗰啲夜視嚟拍咯， 嗯嗯， 即係開嗰啲紅外線，即係 TV 有噶嘛， 嗯， 咁啊開咗嗰啲紅外線嚟拍咯， 但係得唔得啊？ 但係都係睇唔到個樣啊， 咁有冇睇到個影？有冇喐？ 直情 係 冇樣啊，冇影冇樣啊， 係， 但部機就入邊錄唔到啫，但係你親眼隻眼見到啊嘛， 隻眼見到， 眼見到 佢有冇喐到咧？冇喐到啦， 佢就係企住望住我哋呢個方向咯， 望到你啊， 係啊，係望住我哋嘅方向嘅， 有冇做啲乜嘢？ 冇啊，企喺度咁樣咯。 咁但係你懷疑佢嘅出嚟係為咗乜嘢先？即係想睇，佢都想睇明星啦，定係乜嘢啊？ 哦，佢好似我覺得佢有少少唔係咁中意我哋影佢啩。 但係其實你唔係影佢㗎。你影屋里边嘅嘢噶嘛？ 咁我哋以为嗰度嗰个系啊，即系点解嗱，半夜三更都有个人喺度嘅？ 系咯， 会唔会系啲即系屋外，即系自己隔篱邻舍咁走埋去咧？但系我哋真系影唔到。 但系想请问声先，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嗱？真系即系嗰啲村屋咧都有好多噶嘛？嗯、即系会唔会真系其中一家村屋嘅人咁啱企喺嗰个位置咁样？ 因为好近咁样嗰啲村屋。 因为本身咧，我哋一上咧系去睇明星噶嘛，真系即系睇下佢哋两个系咪真系报纸咁写啊嘛？睇下郑。呢件咁样，咁但系我哋点知会见到嗰啲鬼咁样嘅啫？ 喂，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咧，你有冇尝试行埋一啲即系记者嘅身边？因为佢哋有好多更加先进啲嘅器材。 系佢落唔到啊？ 即系见唔见到一啲咁嘅嘢先？ 后尾咧，我哋就八卦走埋去，即系其实后尾佢哋见，即系车里边嗰啲人都见到我哋咁样咯。咁但系佢哋都冇乜理会我哋噶。 你即系嘅意思系咪佢哋睇唔到啊？ 我諗唔知啊，佢哋我哋即係我哋一路拍嘅時候呢，佢哋即係有幾兩架車喺度咁樣都走㗎喇。 但係佢哋維持咗幾耐呢嗰個白影，即係喺你面前出現？ 嗯。 好耐，其實我哋一路睇到㗎。 幾耐到啊？大概。 我哋錄咗成五分鐘㗎。 哇。 即係五分鐘個影都拖喺肉眼。 係啊，因為我哋以為即係對焦唔準呢。 嗯。 咁樣即係再對焦好啲啦，咁但係都係影唔到囉。 有冇話即刻哎呀唔好理啦，唔好影啦，情願唔好知道啲八卦料啦。 唔係呀，我哋就係唔知嗰啲八卦料，但我哋好想知嗰、我哋要好肯定嗰個係一個人囉。 咁、但係你有夠膽要行埋去先得㗎喎，你要肯定佢有。 我哋已經行近咗，本來係20米咁樣，但係我哋後尾都行近咗㗎，真係。 下大行近咗個感覺係點啊？即係有冇特別係毛管？ 其實嗰棟大廈冇 着燈嘅，其實 即係你話朱子嗰間屋啊，喺西貢嗰度有冇着燈或者點樣㗎入邊？ 佢冇着燈，但係二樓嗰度開咗個窗簾咯，嗰陣見到。 大明啊，我想問一問咧，即係嗱，因為你自己本身有啲朋友咧喺嗰度啦，咁有冇話聽聞過嗰一區域係有啲咩嘅問題？ 冇咩啲傳聞咁樣。 我啊， 系啊， 冇啊，咁但系咧，我朋友就即系我朋友不嬲都冇咩哦，冇咩理会，佢都系朝头早入去，即系朝头早翻工，夜晚翻入去瞓咁样，睇下啦地方佢哋嗰啲。 咁而家都好惊喎，你讲咗，即系 系啊，咁后屘 系住嗰度嘅话， 咁我哋以为自己系唔清楚咁样咯，然之后咧就喺佢屋企咧放落一部大电视咁睇啊， 睇到啲咩啊？ 咁但系大电视都系睇唔到啊， 睇唔到有嘢喺度， 系啊， 即系重复睇翻顶带都系冇嘢睇嘅， 系啊，咁以为。眼花咁樣咁樣囉，但係後尾就再去睇嘅時候都睇唔到。 其實我想再了解一下你所櫃嘅渠同埋棵盆栽，其實嗰個位係咪有個露台位？ 唔係呀，係佢出面嘅圍牆應該嗰條水渠咁樣，然之後隔離有一棵盆栽。 即其實根本就冇可能 咁高，五六尺咁高到啦。 即其實根本就冇可能容納一個真人喺度㗎。 可以企到一個人喺度㗎。 其實好實物喎，如果你咁講， 係啊，好實物喎， 可以企到一個人， 又唔係露台喎，點無啦啦企喺條渠度做乜咧？ 唔係即係黐住個牆咁企㗎， 黐住埲牆。 有可能就係話有時村屋咧啲結構咪啲走廊位永遠都係咁窄㗎嘛，係嘛、 嗯？ 咁所以就唔出奇啦，都知道啦。咁但係最主要個問題咧就係、即係我覺得而家突然間好似翻歐咗，你咁啱你又唔知講咗嗰笪地方係咪真係譬如話阿芝芝所住嘅住所啦？咁而嗰附近竟然有啲咁樣嘅問題， 好驚！ 哦，佢嗰座嘢係出邊有一笪空地停車嘅， 係。 隔離有一個球場咁啦，前面有一間廟嘅，咁喺嗰度西貢嘅官坑。 又或者咁樣啊，我哋如果有機會嘅話，見到之前嘅話，我哋都要問一問佢啊，即究竟會唔會有感受過啲乜嘢奇怪嘢咁樣咯？但你，我覺得唔需要驚住嘅，即係有時咁啱，你只可以計翻就話，可能啱唔啱個時運啊，尤其是你選擇嘅時間咧，啲夜晚先。 唔係喎，但係我朋友同我都見到㗎，但係冇可能錄唔到㗎嘛。如果係見到嘅嘢， 嗱，你應該咁講嘅，見到有時肉眼嘅嘢咧，雖然話係你可以有機會最可以講話硬照，你都應該影到添。咁但係有個問題就話，如果你真係深信嗰啲有機會係靈體嘅話，錄唔到係唔出奇嘅。 嗯哼， 系冇问题噶。你而家最紧要就系证实嗰一样嘢系定唔系啫嘛，系咪先？ 哦，咁你真系问下支持有冇去见，有冇见过啦？ 我都要问一问佢，同埋 最 好就 希望 一阵可以话俾我听边某大报馆或者某大杂志边人，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话，咦，你哋有冇见过？ 我点知边间报馆啊？ 即系当其时拍嗰阵，会唔会即系有机会睇到佢哋有啲标志咁啊？等我哋又问翻下佢哋究竟见唔见到？ 冇啊，其实系一啲私家车咁啫嘛。 哦，咁样样。 系啊， 但不过你 要问翻当事人啊，真系要。 同埋你唔使咁紧张嘅，即系。 好驚啊！ 有時可能 我真係以為，哎呀，我點知？因為之前有人叫我，有人食飯嗰時話我同我朋友咧好黑啊個樣，咁樣跟住就冇真係之後嗰兩日我哋去宵夜食，喺朋友屋企宵夜食就係撞到咁樣咯。 咁咪就係講話咯，即係其實咁啱個 channel， 你真係可能好低嘅條頻咧，有機會就接通咗，去預見到啲咁。 但係我同我朋友一樣咁低啊！ 喂，唔出奇㗎，真係有時好難講㗎。你話呢啲唔係互相影響啊，係咁啱你兩個可能時運低咧。大家都唔想噶嘛呢度，但 信念，总之有信，即信念都紧要嘅，都我哋重复一次，即系要信念嘅问题。 但我真系可以，俾张带你寄嚟俾你哋都可以噶。 啊，好啊，俾我哋睇睇啊，好嘛？等我哋研究下，亦都希望，即系或者饼带会唔会有机会俾阿芝芝睇睇，究竟佢睇翻会唔会觉得地方，哇系喺呢度嚟嘅喎，咁情况嘅，咁睇下大家嘅感觉会系点样咯。OK， 跟进下。 即系我系1993年嗰段时间咧，你入去屯粤去 边度？ 泽心井嗰度食饭咧， 系 即系喺预记嗰度咧，我就撞啱咗个，我唔知佢系灵体嚟嘅。 吓、啊？点解咁讲啊？ 你见到啲乜嘢啊？ 即系我见到个灵体，我唔知道佢系灵体嚟。 唔系点解会系灵体先？可唔可以详细地同我哋讲一讲啊？ 你当其时食饭，你见到啲乜嘢，同埋你点解会见到，同埋嗰个形状系点噶？ 嗰个形状咧就好似普通人一个嘅啫，系一个女性嚟嘅，长头发嘅，就系着红色个旗袍嘅。咁我就食饭饮酒，咁我就行去厕所，咁佢就喺洗手间度行翻出嚟，就迎面相撞嘅。 系 啊，你个人缘都几好，我可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啊？咁 同你讲啊？ 吓，咁我就话好啊，咁佢话到时我揾你咧，我好啊，咁 点样揾啊？佢有冇问电话咁样？ 冇啊，佢就冇问电话，就冇同我攞电话，冇成。 即系唔系？ 到时我揾你啦，好唔好啊？我好啊，咁。但我就冇谂到话系嗰样嘢啦，就。 但系点解你会觉得系嗰样嘢先？即系会唔会系一个人佢觉得啊，你真系好多朋友啊，不如同你做个朋友咁样？ 应该唔会，因为我食完饭翻嚟大概系12点零钟到啦。到我冲埋凉、洗埋面，佢谂住上床瞓觉噶啦，熄灯，佢就喺个窗口度飘咗上嚟，就压我出去咯。 喺窗口。 吓。 即系你认得系嗰个嚟嘅， 系嗰个嚟嘅就系。 咁点啊？跟住 佢仲系俾翻嗰个样子我睇，系好靓嘅。 系。 后屘咧，我就自己就朦朦胧胧，我就唔知道我自己系做紧乜噶啦，已经。 吓。 咁佢一入手，我就跟住佢入，跟住佢行咯。 去咗边啊？ 我就行咗去出窗口，我哋住13楼嘅，我就擒上个窗口度，谂住咁佢就飘翻落去下边度压翻我落去， 咁 你咪往咗 三跳落去咯又， 咁 我老公就发觉到我点解会擒出窗口咧，就喺个窗口度就扯翻我落嚟咯，咁就问我啲乜嘢我都唔识答我咧，嗰个女人叫我落去同佢倾偈啊咁，咁我就谂住落去咯，喂你知唔知呢度系边笪地方啊？我咪地下咯，呢度佢喺前边啫嘛。我就咁同我先生讲， 或者迷惘咗喎你。 系啊，我迷迷惘惘噶啦已经。咁我老公就觉得唔妥咯，咁就升咗我几巴。咁我先至发觉到，点解我会喺个窗口度咧？想跳落去添。 跟住咪醒咗啦已经。 跟住我就醒咗。醒完咧，跟住我自己就打坐咯，就系。 因为我本身有养鬼仔的嘛。 哦。 哦，你有养鬼仔的？ 是啊。 咁你就修炼啦喺度。 但系同打咗啊，唔系你同打咗有咩关系啊？养鬼仔。 系啊。 即系我本身又养鬼仔，又又拜观音噶嘛。 嗯，咁你即系等，总之第一时间揾翻啲嘢护体先啦，所谓系嘛。 吓吓吓。 吓。 即系我好容易睇到啲嘢咯。 咁但系你当期嗰刹那，所以你就断定咗嗰个系灵体嚟啦。 唔系，我个灵体好细个啫嘛。 哦，唔系，我嘅意思即系话你见到红裙嗰个啊。 嗰个人又大概有尺一二到啦。 系。但系当其实你食饭咧，你见佢嘅时间咧，冇咩异样嘅。 冇嘅，乜都冇嘅、 嗯。 但系我行出嚟咧，我就见到阿婆，我阿婆你小心啲行，呢条路系滑，因为佢净系一条冷巷仔嚟嘅啫。当时就 系嗱、嗯，我想问你咧，你觉唔觉得佢喺度想揾系咪替身？系咪咁样啊？ 系啊，佢想揾替身。 哦， 咁、啊、结果你仲有冇见到佢啊？ 见咗佢两次。 第二次 佢都就系喺窗口度飘上嚟。 咁你又有冇迷惘啊？ 嗰段时间就冇啦，我开始打坐啦。嗰段时间就 哦，即系同晚噶 吓、 啊，同一晚嘅。 第二晚 嘅。哦，第二晚 吓、啊，第二晚咁我跟住我又打坐噶啦，已经 跟住 因为我养住个鬼仔喺屋企噶嘛又。 咁跟住点啊？ 跟住我就话我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噶，我话我系人，你唔系人噶话、 啊， 我话你系鬼嚟噶。 啊 我说你陪我落去下边啦，我喺下边好闷，但我上嚟揾就揾唔到个适合嘅，就、 哦、 撞啱到我。 系、嗯，即系话你人缘好， 神八就一样嘅话。 哦，就话夹啦。 啊，就话夹佢，咁咪想揾我落去陪佢、 嗯。 哇！ 咁你点样搞掂啊？ 点样摆脱佢？ 系啦。 咁样我你唔好再嚟啦，你再嚟嚟讲，我就揾个鬼仔同你玩下噶啦咁。我话你去揾第二个啦。 咁样方法点？ 嘅我哋第二世再见面咯，我同佢同佢。 咁最后佢就冇揾你啦。 跟住就冇揾我啦、 啊， 因为我只眼经常都系见到呢种嘢。 喂，你比较好彩喎、 啊。见怪不怪咯，就系、 是。唔系，如果缠住咁，可能比较麻烦喎、 啊。吓、啊？ 佢肯走喎、啊，系咪？ 佢肯走啦，就系、是、话。 喂，但系咁，其实黄女士，我觉得最好彩就系当晚你嘅先生咧，突然间捉得住你嘅啫、嗯，你其实都迷惘咗嘅、 啊。系啊，我迷惘咗，我已经踩咗个脚出去噶啦，已经。 唔系咯，好在佢发现得早啫。 佢发现得早，佢就扯翻我转头。 吓、啊！ 听你咁讲，你有养鬼仔系咪？ 系。 咁如果啲人咧就话相信养鬼仔可以保平安或者帮到嘅主人嘅说话，佢点解喺呢个刻帮唔到你咧？你觉得？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咧就唔记得喂佢食饭， 哦， 因为本身我开彩食饭，我要预一个位俾佢，就要叫佢落嚟食饭。 嗯， 但系而家咧，每日我出亲街咧，我就装住香同佢讲，叫佢跟住我。 哦， 佢永远都会跟住我。 嗯， 但系我唔记得喂佢食饭咧，佢就喺厨房就抄煲啦。 系， 哦， 抄搵嘢食噶啦。 即系真系搞啲煲煲啊、沙翁餐咁样。 系啊，系啊。穩定個碗啦，咁我有時我唔記得裝飯嘅話，嗱個廚房有碗飯喺度，就自己去攞嚟食啦咁。 咁佢有冇食噶？ 有一樣有。 一樣有嘅。 嚇、啊，一樣有食嘅，但係假如唔記得俾佢食，你咁唔記得裝嚟講咧，佢、就搞死你冇搞好瞓嘅啦已經。 黃女士啊，你介唔介意問你點解需要養鬼仔嘅？ 係咯， 因為我係泰國人嚟噶嘛，我咪請佢過嚟保護下 我。哦，你本身泰國人。 係啊。 哦，咁樣 有時我入口嚟講，我淨係翻一鐵閘，我唔翻木。有啲人都唔敢入嚟屋企，佢话点解你屋企有个细嘅？ 嗯， 哦，见到啊，佢哋直情， 佢哋都见到，我话你唔需要理佢嘅呢啲， 即系有个小朋友行嚟行去咁样喺屋企， 唔会、 哦， 但系我买啲玩具俾个鬼仔玩咧，我话你哋啲细路入嚟，千祈唔好玩佢啲玩具啊，玩亲我就唔敢担保啊，我话， 嗯， 哇，咁危险、啊， 但系你又拜观音嘅、啊，你正话讲系嘛？ 系啊系啊，因为我曾经咧就将个鬼仔就企高过个观音， 嗯， 那个鬼仔就唔中意， 嗯， 那个鬼仔就系善嘅，唔系恶嘅， 系， 佢系善嘅，咁你高过佢，佢又唔得，佢连个花樽都同我拨咗落嚟，后屘我咪同佢坐低啲咯，观音就要坐上，佢要坐下， 系啊，应该系咁样啦， 啊，嗰阵时听啲人都咁讲过嘅摆位应该， 因为神嚟噶嘛。嗯， 因为观音嚟讲系大过佢， 系啊，绝对系啦。 不过其实当晚你先生咧去救翻你嗰度咧，你系因为冇去继续去供奉嗰个鬼仔，所以佢唔记得咗去救你啊？定系其实都有救你咧？系因为即系提醒咗你丈夫去拉住你咧？你觉得？ 应该就系佢提醒我丈夫拉我嘅。 哦，你问翻你丈夫都系觉得咁嘅。 系啊，系啊。 嗯，咁可能真系有呢个作用喺度啊。 系啊。 咁但系有冇啲咩唔好嘅处咧？咁而家养咗鬼仔咁耐。 养咗鬼仔 有冇？ 即系点个唔好处啊？ 吓，有冇唔好处噶？ 应该就冇。 嗯， 即系暂时嚟讲，你都觉得好 OK 嘅。 OK 噶啦，因为我养咗佢足足廿年 年啦，已經。 哇，咁 耐噶啦。 係啊。 佢會唔會長大噶？廿五年。 係啊，而家已經長大噶啦。因為曾經我有一年，我就話你睇門口啦，我入馬場， 哦、 就拎埋本全照，就諗住去馬場。 係。 佢就即晚就同我收埋咗。 哦，佢唔俾你去賭。 俾我去賭，到馬場跑完啦、 嗯， 我本全接就先至擺翻個電視機面俾翻我咯。 哦，咁好奇怪。 但係黃女士啊，嗱頭先你話會長大啊，咁但係你又話啲人會見到個鬼仔一個小朋友嘅。 嚇、 啊？嚇、 啊！你話當時嚟講佢仲係好細個噶嘛？ 哦，即係嗰陣時你啲鄰舍見到嗰陣時仲係好細個嘅。 就唔 係 而家。 嗱、啊，嗰段時間係好細個， 但 係 而家啲 長大㗎。 而家啲鄰舍見到有冇叫再見到啦？會唔會係長大咗嘅咧？ 長大反而冇人可以見到佢。 嗯。明白 咁樣嘅， 冇人可以見到佢，但係每人入出嚟呢度咧，就覺得屋企好舒服嘅。 嗯， 可能大細老嫩入咗嚟都唔願走嘅。 哦，咁樣嘅。 嚇、啊， 嗯， 因為佢唔會害人咯，我覺得佢。 我想讲咧就关于石澳即系发生嘅嘢嘅， 系 咁嗰阵时咧，我喺石澳就做嗰啲租烧烤炉嗰啲嘅， 系 咁就大概有一晚就我唔记得星期几咁啊，到夜晚三点几钟就收晒工啦。咁夏天嚟嘅嗰阵时，咁啲炉咧因为啲炭仲未熄啊嘛，啲火 系 咁我嗰阵时我男朋友啦，佢因为我嗰时啱啱好大肚啊， 系 即系有咗 B B， 差唔多六个月噶啦都，咁佢哋同埋啲伙计啊就出咗去村口嗰度咧士多买嘢食。咁啊，得我一個人喺度，即係執下嘢啊，咁樣咯。咁到即係唔知點解無端端我執咗，係一抬高頭就見到個大概五六歲嘅即係男仔嚟嘅。咁就踎咗喺個爐嗰度啦。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喎。咁三點幾鐘咁樣，我行過去問佢，我話：咦，小朋友點解你一個喺度啊？你爸爸媽媽咧？咁樣。佢話我爸爸媽媽啊，咁樣指住個即係個向個海灘，即係海嗰邊啊。佢就咁指住嗰邊。咁、我話：咦，我話咁你喺度做乜嘢啊？你快啲翻去揾你爸爸媽媽啦，好夜噶啦而家。咁佢冇答我，咁一路跑，就即係一路向住個海嗰邊就跑過去。因為有個斜度噶嘛，個沙灘咧。咁變咗佢即係一路越行越遠，我就睇唔到佢噶，會斜咗落去噶， 喺 個沙灘嗰度。咁我跟住我已經到我跟住我先生佢哋已經翻嚟啦，喺嗰度即係差唔多行翻嚟嘅。咁佢就行到大概即係一分鐘都唔夠嗰段時間，即係個細路仔行咗，咁我就同我講：，我頭先見到個細路仔一個人喎，咁樣。佢話唔係啊，咁啊行咗出去睇我哋一齊。咁但係成個沙灘係一個人都冇咯，因為夜晚都幾光嘅石澳嗰度。 即係你懷疑你見到嗰樣嘢就係靈體嚟㗎啦。係 啊，因為我嗰時又啱啱大肚咧，我就諗會唔會係即係會唔會 容易係嘛？ 係有啲細路仔見到。 但係有冇機會佢真係可能係跑咗一啲角落你見唔到㗎咧？ 冇可能㗎，即係因為石澳嗰個位你知道，因為咧 嗰度係燒烤區嗰邊啊嘛，你講右邊嗰度啊嘛。 是啊是啊，以前咪拆咗嘅燒區嗰度，嗰時係個地盤嚟嘅，即係隔離，咁冇可能行得入。同埋嗰時因為地盤嚟嘅，個即係一個出口嘅出去出邊村咧。咁、我即係嗰時仲未結婚嘅，我男朋友咧，佢啱啱行入嚟，如果係佢應該會見到個細路仔行出去咯。 係係。 同埋即係咁夜三點幾，點解會有個小朋友一個喺度咧？即係有冇帶？ 咁但係如果譬如你村民嘅説話，有冇可以問翻村民？點解有個小朋友？即係大家傾翻偈咁樣。 有啊，即係我哋同佢講過話另外一邊即係最埋邊層山。嗰邊個燒烤爐咧，佢哋即係有條橋噶。咁以前咧係即係俾啲水啲大浪打風嗰時吹到咧，變咗個氹嘅，係有個位，即係嗰間叫南乜嘢嘅，即係好多人都知噶啦，嗰間即係燒烤嗰啲士多。 係， 咁就話嗰個氹就以前好多就喺度玩就跌落去，即係都浸死過。 好深下㗎嗰個氹。 係啊，都幾深㗎。如果即係啱啱打正風咧，直正嗰個位個氹會係幾深下嗰度。 喂，但係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唔係單係個燒烤區咧，即係譬如話成個沙灘咁樣，多唔多啲咁嘅傳聞嘅其實？ 之前都啱啱聽到過，我有個警察嘅朋友。 係點㗎？ 佢就同我講，佢話即係有個以前佢哋嘅夥計啦，咁喺嗰度就。游水就浸死咗嘅，咁嗰條絲咧就勾咗喺個浮台，即係啲面下邊啊。咁到後屘到好耐，即係都話聽到好多人都話咧，就話見到個警察咧個浮台度入手，即係叫人過去。咁到上個禮拜左右啦，個警察都同我講，佢話即係會慢慢，因為我而家做嗰啲飲食嘅，佢就慢慢嚟，即係都幫襯我哋嘅收工咁樣，即係買啲宵夜。咁我話咁啱咁夜嘅收工咁樣問佢。 佢話啱啱做咗單 case 咯，就係又係你以前住嗰度啊，石澳嗰度啊，又係話見到警察啊咁樣，咁佢就即係話有三個男仔去夜晚去私人食游水啦咁樣，咁佢就無端端一個 friend 就即係點樣好似即係發咗癲咁衝咗出海啊咁樣，啲朋友撳都撳佢唔到咯，咁啊報警，咁佢哋啲警察就入咗嚟，咁就開頭就即係拉佢去，即係驚佢可能食咗丸仔嗰啲咧，係啦係啦，同埋又驗下睇下精神上冇問題，但係個醫生話即係驗到佢完全即係冇食過毒品啊，即係或者精神即係完全狀況好好啊，咁佢同啲警察都係咁講，佢話即係問佢話你做咩啊？你即係咁衝出海，佢話你哋啲師兄咯，入我出去嘅咁樣。 嚇、啊！佢又跟佢出去喎，即係意思 係。係啦，但係就明話點解即係話佢成癲咗咁樣，即係衝出去啊！啲朋友撳都撳到。 係啊，正常入嘅話，你都會同身邊啲朋友講。係 啦 係啦，我出邊見到咁喎。 係啦，佢就話，所以啲警察一嚟到就話懷疑佢係咪食咗啲遠性毒品。 咁點啊？終於。 咁去到醫院 check 翻，就一路都即係冇嘢，醫生又話佢冇即係吸過毒啊咁樣。但係個即係個沙灘就，我成日都聽佢哋講話見到啲警察啊，同埋啲小朋友咯。 喂，但係其實咧，如果嗰件事過後咧，咁有冇喺嗰度做翻啲拜祭，或者將條屍點樣係處理咗，會唔會知得到啊？呢 我就係知佢哋即係譬如清明啊嗰啲咧，即係沙灘都好多人喺度拜祭嘅都有。 哦，即係燒下啲名香。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我嗰陣時就見到個細路仔，我就懷疑咧，即係諗會唔會係可能我大咗肚啊，會唔會話呢個細路仔會唔會嚟投胎啊咁樣咯？ 哦，咁又唔使驚嘅，我覺得。即可能只不過咁啱，可能你突然間大肚，又加上再加嗰、那個點話時運啊低咗咁樣接通咗啫。 不過就有人話大肚就可以即係辟到呢一方面。 係咯，我就係話奇怪喎，即係話大肚應該見唔到呢。 但聽個版本咧，即係差唔多要舉手投票咁樣，邊一樣嘢先係即係最多人哋嘅感受到 啊？同埋我有一樣我想問一問咧，就係關於我兒孫仔嘅，佢就好細個，大概四五歲嗰陣時咧，咁你食緊飯嗰陣時就。嗰時三四歲到啦，大概佢就食緊飯嗰時同佢爹哋媽咪咧，咁就話喺個佢有間房同埋對住個廁所，即係個門對住個門嘅，咁喺個走廊嗰度咧，佢就忽然之間同佢媽咪講：爹哋媽咪，我見到個男仔唔知定男人啊咁樣咧，即係男仔啊，有個哥哥啊喺度跳下跳下咁樣，即係由間 B B 房跳咗去廁所嗰度。但係就好奇怪話個男，即係到而家問翻佢都係㗎，佢話嗰個哥哥咧係攞塊即係嗰啲。嗰啲藍色咧，藍藍地、綠綠地色啲布係蒙住隻眼嘅，即係我就問翻我媽咪嗰啲話，會唔會係以前，即係好似佢就話翻俾佢聽，就話係咪以前好似槍斃嗰啲人咧，都係咁樣蒙住啲眼嘅，即係會唔會係話見到，定係又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啊？即係點解要蒙住隻眼咧？即係 但係會唔會係另外，即係你見到嘅係以前，即係譬如話耍盲雞咁，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啊？ 唔知啊，可能，但係佢就話佢蒙住隻眼下邊就著啲黑色嗰啲袍嘅，即係好黑色嘅咁樣，佢就因為嗰時佢形容得唔係咁好啊。 咁但係見到好耐啊？ 見到跳嚟，即係由呢間房跳翻去嗰邊，跟住嗰邊咁跳翻過嚟，見咗兩次。 就係只係個小朋友見得到啫，其他人見唔到。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有冇維持？即係除咗嗰次見到之外，仲有冇㗎？ 佢嗰間屋，佢已經見過好多次。佢嗰間屋真係 個小朋友啊！ 係啊，個小朋友，直情有一次我哋都見到咯，係又係個 B B 房嗰度嘅。咁有啲電子琴仔咧，入電即係入啲啲乾電嗰啲三 A 電嗰啲嘅。 係。 咁。個琴無端端喺間，即係我嗰時喺我家姐屋企玩啊嘛。咁我聽到 B B 房個琴無端端，即係好似啲細仔唔識彈，亂彈嗰啲咁樣彈喎。咁我入翻房睇啦，咁抱住個兒孫仔喺度睇緊電視噶嘛。咁啊翻入房睇，以為有工人嘅，個工人係喺廚房，冇人彈喎，以為啲電池失靈啊咁樣。咁打開嚟睇，其實係冇電視，一個電池。 哇！冇電啊！ 係啊， 冇電冇可能噶喎。 係啊，跟住好奇怪，咁跟住我家姐咧就同我姐夫就話我都唔信喎，真係。啊咁啊，擰翻轉頭，即係啱啱想行翻出廳，即係仲未坐低，已經又嚟彈過，又係又嚟彈多一次。跟住我姐夫就即係好嬲咯，即係好似發脾氣咁樣，即係攞個琴出嚟攞出廳，即係一嘢就擺落個飯台度話：你有本事你就而家喺度現身彈俾我睇。如果你真係咁猛嘅話，你就而家彈俾我聽。 跟住咧， 跟住但係一路冇事喎。咁隔咗好耐啦，到臨瞓覺啦，佢又將個琴掉翻落個即係 B B 房嗰度。咁又嚟個仲彈得仲響啲，即係好似仲勁啲咁樣。 我特登好似鬥氣咁。 係啊係啊，就係咁樣。 咁點算啊？最後。 跟住佢就我家姐我都好信嗰啲呢啲嘢㗎。咁有個風水師嘅朋友就翻嚟睇，佢就話可能佢住即係寶馬山嗰頭㗎，以前話近山區啦，或者行過，因為間房擺滿曬玩具㗎。佢就話可能係咪啲細路仔嗰啲見到入邊玩具貪玩，即係飛入嚟玩下咯咁。 突然間我咁諗喎，即係你家姐有冇之前咧有啲小朋友係可能係夭折咗，有冇呢咁嘅嘢？或者墮過胎啊啲咁嘅， 佢之前就冇墮過胎。 冇一路都冇冇墮過胎嗰啲嘅。 即係唔會話可能係想過小朋友。 啊，佢好似係流過產嘅，我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嗱，如果有人咁講啦，相信嘅話咧，有咁嘅可能性嘅喎。 即係可能佢之前嗰個細路仔。 係啊，有。 咁但係冇理由話個師傅會感受唔到㗎，其實。 係咯，但係個揾個師傅翻嚟睇。係 啦， 係啊，揾個師傅。佢就話間屋冇嘢啊咁樣， 因為如果咁講，個師傅應該假設佢應該會睇到噶嘛，即係如果你係譬如話流個產，真係嗰個小朋友嚟嘅咁樣。 即係如果佢法力高嘅話就見得到啦。 假設都係啦，咁樣咯。但如果隨便咁飛入嚟，咪好鬼驚咯。咁有冇方法話俾你聽點樣去禁止呢件事啊？ 佢後屘就喺我媽咪咧就喺江蘇省嗰邊啦，就因為鄉下嗰邊嘅。 係。 咁就去一間同一間和尚廟度咧，咁啊同和尚有個朋友幾好嘅。咁我即係個大師嚟嘅，係即係啲和尚嚟嘅。咁啊親手畫咗幅觀音圖俾佢。 係。 咁就畫開個缸，我唔知佢點樣為之開，總之佢畫咗之後，即係供奉過嘅嗰幅畫咁樣，咁係擺喺間和尚廟度嘅，咁就即係點啊？佢自己親手畫嘅，咁就話送咗俾我媽咪咁樣話，我幫你開個缸，跟住就將嗰幅畫擺咗喺 B B 房度咯。 跟住咧， 一路佢因為好快都搬啦，但係之後掛咗就真係冇事發生過，亦都唔知係咪可能佢搬咗咧，即係已經唔知道啦呢樣嘢。 哦，即係究竟係間屋有事，還是係會唔會喺嗰度本身個靈體跟住你嘅家姐會唔會之後翻咗嚟咧？咁啊不得而知啊。 唔係，跟住佢我覺得咧，如果咁樣講，我係應該有啲嘢係跟住佢嘅，因為佢先前咧，我家姐即係未搬嚟呢度，仲未有嗰、那個即係我姨親仔嗰陣時咧，佢喺愉景灣住嗰陣時候已經係即係話成日見到個男人去。 我又係咁啊！ 係啊，佢 喂，如果咁講，即係真係跟住噶咯，因為佢去邊都見到啊嘛，你話？ 佢係即係佢不停咁樣見到，但係咧，即係個形式完全唔同咯，見到。 但係你話嗰個小朋友嚟噶嘛，即係得幾歲咁樣㗎？ 到個小朋友再大少少嗰陣時咧，佢搬咗去龍珠島嗰度，亦都係見到，但係事情今次見到係見到佢個即係個樣係變咗佢爸爸媽媽咯，佢同我講。 嚇！咁佢咪用唔同嘅形態定係唔同嘅靈體先？ 我就係唔清楚，我就唔知係一個一路跟住佢咧，定係話 幻化咗。多過出嚟。 係啊，佢就嗰晚同我講，佢就即係個小朋友同爹哋瞓覺，咁佢媽咪就瞓佢嗰間即係 B B 房，咁瞓到半夜咧，佢就起身即係想去 toilet 啦。嗰時都五六歲噶啦，佢都有五歲噶啦，咁啊起身去 toilet， 咁啊想嗌爹哋嘅，咁仲未起身，佢就見到佢媽咪企喺度喎，咁即係企喺床邊咁樣，咁啊好開心啦，即係見到媽咪咧，媽咪就想攞只腳即係喺度撩住佢，即係箍住佢啊，即係攬攞只腳攬住佢媽咪啦。佢開頭即係見到佢媽咪個樣係微笑㗎，同佢，跟住到佢想攞只腳撩佢嗰陣時咧，係撩唔到嘢，即係空㗎， 根本就唔係佢嚟嘅。 跟住仲無端端點樣嚇佢咧？即係嚇個細路仔，佢直頭係即係喂咁嘅聲咧，即係個樣變到好恐怖，即係佢媽咪即係好似哇咁樣，即係嚇佢。跟住個細路仔喊咯，跟住已經係咁推醒個爹哋，跟住就唔見咗啦。 即係冇可能係媽咪啦，點會咁樣嚇自己嘅仔？係 啦係啦，同埋會無端端會即係會唔見咗㗎嘛？個媽咪。 但係你家姐成日都見到佢時運係咪好低㗎？佢本身一路都係咪？ 我唔知道佢到佢差唔多住嗰間屋嗰陣時咧，佢又有咗 B B 嘅，又係咁樣，因為咁樣又係夭折咗啦，有個 B B。 啊，所以究竟係因為有咗 B B 而見到啊，定係見唔到咧？ 嗯，我因為呢個 好矛盾啊，突然間喺呢度嚇， 係咯係咯。